原来生活好快乐。刘婉芬、周兆祥、钟嘉耀。 时间嚟到呢个星期一嘅早上8:06啊，咁啊喺呢个钟头咧，当然就要欢迎我哋嘅嘉宾啦，主持就系阿周兆祥博士，祥哥， 早晨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系啊，1月4日 今日系，新年第一次见你喎， 系啊系啊，第一次喺度同大家一齐见面， 通常我哋都有个着数俾啲新年见面嘅朋友，就讲下新年愿望喺大气里，哎呀，我觉得系着数噶啦，喺大电波里面讲下你有咩新年愿望啊，等所有人知道下嘅时候，有机会。配合下嘛，佢哋身边人都。 仿效一下咪自己 又可以啫。 祥哥呢系咯。 去年最后嗰三日呢，我参加咗一个你叫做新心灵提升课程啦，去做足三日。咁呢。 係俾钱参加㗎，你呢个係。你俾钱人参加，人俾钱你参加。 俾咗5000蚊参加。 係我记得祥哥讲话要5000蚊㗎嘛。 係。 好值得囉。咁呢就至少学到一样嘢啦，就係你去帮人哋之前呢，你要搞掂自己先啦，係咪。咁所有嘅疗愈师咧，都系要先疗愈咗自己先，就搞得自己个能量好啦，自己信心好啦，咁先去帮到人噶嘛，系嘛？咁咧，所以咧，我哋个个咧都要做一啲决志，就系话今年我做啲咩嘢令到自己更健康咧吓。咁喺度讲，其实啊，大家可能觉得，即系关我鬼事咩？你阿祥哥你做乜啊？咁样，我觉得唔系噶。一方面呢就係講我自己先啦，咁事先張揚呢，原來你公開講出嚟呢就有一張壓力啦，即係全世界都聽過呢，咁你要去做啦，係咪？咁到年尾呢可以檢討一下，咁我想檢討一下到年尾即係做咗幾多啦，咁講出嚟就有個記錄。第二呢就係即係或者可以俾大家參考下呢，即係鼓勵你都做下啦，個個人嘅條件唔同嘅，生活方式唔同嘅，我咁做唔係等於你就 可以 就咁做噶嘛，系嘛？好啦，咁啊，我预备做十样嘢， 十样嘢， 令到自己咧更加健康，就唔系一样嘢，而系喺十方面咧就要做多啲， 系 或者做少啲， 系 第一样咧，我就要早啲瞓觉， 早啲瞓 觉。咁啊，第十样嘢我知道咗1万次噶啦，讲咗无数次，但自己有啲永远都可以仲有改善空间啦。第一样就 系 做瞓早啲啦。咁啊，人咧就最理想咧。根据我而家去了解呢，就係夜晚9点-10点就上床瞓觉嘅。十点要瞓着嘅。 十点要瞓着。 3-4点起身，如果唔得5点啦。咁即係5点应该起身。 4点起身。 係啊，从即係生物钟嘅角度嚟讲呢，我最需要瞓得好冧嘅呢就係10点-3点。11点-3点。所以呢最好呢10点-0钟一定瞓着佢。就3-4点就起身啦。咁我希望呢个系我目标啦，而家做唔到嘅。因为好多时做完主持完啲活动翻屋企11点几啦， 系 咪？咁所以呢 搞得瞓得上床都已经可能12点啦。 咦，我拍住你后面嗰个位，我系能够5点起身嘅。因为我要早起身返工㗎嘛。咁但係前面嗰个位我就未做得到。我 真係可以10点钟。 呢个唔得。 仲要瞓着。 係呀，要瞓着。即係话你9点几要上床㗎啦。 我争取就系我而家做到就系10点就盡量熄电脑。咁10点30分爬都上床。 呢个第一个。 呢个第一个啦。第二个呢就系我要改善我嘅姿势。其实各全世界都睇到祥哥咧姿勢唔好嘅，坐嘅姿勢唔好啦，企嘅姿勢唔好啦，行路姿勢唔好啦，咁主要係就係脊椎個角度唔啱，咁就 要拉翻直個人， 係咯嚇。咁因為呢個好重要嘅，唔係淨係你個即係 身形好唔好睇啊， 而係要涉及你嘅思想啦、你嘅氣嘅運行啦，等等等等等等。第三呢就是即是多啲户外嘅活动啦，即是话唔好你喺户内㗎咁多啦。 唔好喺办公室里面咁多，唔好喺餐厅里面咁多，要行返出去吸收下啲人嘅精华。 其实我都唔盡量唔多㗎啦，我都好少无啦啦行下商场啊嗰隻囉，好少好少啦，係咪？但係都系仲可以少啲囉。 即係要喺阳光底下。 阳光底下啦。 多啲室外嘅地方。 即係去种下嘢啊，做得远足啦，争取晒太阳啦嗰只啦吓，咁咧就第四咧就系做多啲操练身体啦，即系一般人所讲嘅运动啦。咁我自己嘅运动，我想争取多两样嘅咧，其实做紧嘅，不过唔够多吓。你 冇嘢嘅，摆多啲时间落去做就得噶啦。第一样咧，对我嚟讲，我觉得而家我嘅条件咧，最有益嘅咧就系跳弹床。O K 啊， 系我就谂起，因为长哥而家我哋播紧你嗰个宣传声带， 系 咩？就话如果 跳弹床 系啦，你多几个钟你就中意去跳弹床。 跳弹床有咩好啊？点解要搞跳弹？ 跳绳得唔得？ 跳绳系第排第二咯。 哦 ，O K， 弹床比绳更好，我觉得系啦。咁好玩啲啦，同埋系 冇咁伤关节，会唔会 系咯系咯系咯？最膝头系我谂系好过跳绳噶， 因为佢唔系真系着地啊，佢系着咗个系个弹力， 卸咗道力系咪？ 系但我要谂下有对其他关节嘅有咩影响？即系我而家喺度作为一个教练，我喺度谂紧呢件事。 同埋啲睇下你跳得有几松咯。如果你硬僵僵咁， 系啊 系 啊， 又冇咁 容易受伤添。 系啦 ，OK。 咁第二样咧就系游水， 第二样嘅游 系跟住系游水，就系喺个海里边游水，喺海仲游水， 即系唔系泳池， 同埋泳池系两件事嚟嘅。因为海里面有好多嘅能量啊，同埋海嘅盐啊，盐分同埋其他矿物质咧，系会渗入你嘅皮肤里面噶。咁就嗱，讲咗四样咯吓，第五样咧就系多多做啲行气护血嘅嘢啦，譬如咧梳头。梳头就唔系为咗靓仔，而系即系为咗真系行气活血嗰只吓，你听过啦。咁我争取咧，每日系目标系100下，即系譬如梳四次，每次25下嗰只。 咁啊，要争取呢个好正，我觉得唔系呢个系记忆啫。 因为我都觉得其实唔系好多人会系即系有梳头嘅习惯，尤其是男仔，因为短头发，你知而家好多时都系即系剪到短噶嘛，点梳咩头啫？咪先都唔使梳咁样。但系即系你讲紧就系唔系讲你梳发型出嚟嘅，讲紧即系对于个头皮嗰个嘅即系影响。 按摩咯， 因为喺中医嘅睇，佢哋有好多经络都 系 经个头噶嘛。 系做拍打啦，艾灸啊啲啦。 但系我拍打即系拍下头，真系几好嘅，好正啊呢个。 好，第六咧就系再做多啲静坐啦，即系短期噶啦，短期系讲嘅一两分钟噶啦，中期系讲紧五分钟噶啦，长期系五分钟以上噶啦，都做多啲啦。第七咧就系我要加强保护下眼睛，你嘅眼睛咧即系不但止唔会退化，而且系可以复原嘅。譬如咧睇少啲荧幕啦，即系咁安啦。总之就系就多啲做眼睛操啦，识噶呢啲系识讲噶吓，但系成日做得唔够咯。咁呢就第八呢就係、是、再进一步係优化我嘅飲食啦。即係有时係简化。简化意思就係话唔再唔少咁多垃圾嘢。盡量单一飲食啦，以前我哋都提过啦，上一次都讲过。咁第九呢又係飲食嘅。又係成日先讲都仲係做得未够好嘅。就係、是、饿咗先食，唔饿就唔食。就唔係跟住个时钟话而家食早餐、午餐、晚餐嗰隻囉。咁即係少啲应酬啊，少啲陪人食啊咁啦。就係夜晚盡量再食少啲囉。我而家都惯咗呢五六点后就唔食嘢㗎啦。即係食饱咗五点钟零钟呢，咁就係、是、夜晚唔肚饿喎。以前我唔得㗎，以前夜晚肚饿好多人都系啦。 囉囉亂 㗎。而家就都要慢慢習慣，冇得逼嘅呢啲。你个身体过得一两年呢就做到啦。 因为有个生理时钟喺度。 生理时钟慢慢教嘅呢啲系。 因为如果好似佢你所讲呢，你将嗰、那个即係每一日开始调教去到三四点五点钟开始，你所有嘢即係已经系即係提早开始㗎啦嘛。即係朝早早餐然后午餐其实即係相对食得丰富啲。咁你可能呢即係一日去到差唔多五六点之后呢就开始休息㗎啦。我身体嘅机能就要即係熄机㗎啦。 应该系咁㗎嘛，收工啦。咁最收尾呢第十呢就系再慢啲生活囉。即係话呢唔使赶嘅时候呢 就唔好赶。但你多数时间赶就照赶系咪 啦。赶就唔紧要，就系佢哋话快而不急㗎嘛。即係话呢你可以手快个快，你可以行得好快，但系急就系个心情嚟㗎其实。两件事嚟㗎啦。应快就快囉。 系，咪即系好似嗰啲人做嘢咁样咧，唔使急，但系要快咁。 但系我哋香港人惯咗就系唔使快嗰阵时都要急啊嘛。 系呢个习惯咗。 讲嘢又有时讲得好快，食嘢食得更快，呢啲系好差咯。要练下咧，再系气定神下。 好啊，咁啊，呢一个系阿长哥未来吓2016嘅十大要做嘅嘢吓。OK， 咁啊，另外一个你都好想讲，今日你见到啲即系有个文章，你都有感而发。讲啲 like 系咪？ 好 而家对 like 嘅坊间咧好着重噶。 你多唔多 share like 噶？即系讲 Facebook 嗰啲。 我有like 下人哋啲即系啲消息啊，或者相片嘅。不过 share 就比较少，我会即系谨慎啲，因为都要睇下，诶系咪真系我嗰个朋友系都需要知道呢个信息咧咁样。 系 like 就会即系我放松啲嘅而家。 我系冇 Facebook 嘅。 哦， 系，所以我系唔使人 like， 唔使同佢讲噶，佢根本都唔系跟随啲潮流。 咁咧呢个故事系咁嘅，就系、是、前几日啦，平安夜啦，即系前个礼拜啦，就 Facebook 嗰度咧有一个叫 Stephen Roseman 嘅人啦，就上载咗一幅照片，就系、是、有一只普通人养嘅狗咧、就冇咗双眼嘅， 系 咁咧喺侧边就写住话呢只可怜嘅狗咧就系、是、烧伤咗，烧得好犀利，咁啊就而家就系变个即系毁咗容啦。咁咧，但系点解佢烧到咁伤咧？就系佢冲入去火场咧，救咗佢啲屋企人啊。咁而家佢就复原当中。如果你俾个 like 咧，就等于就为佢祝福一次；如果你 share 一次咧，就等于十个祝福咁嘅样吓。咁咧就于是咧就好快咧就由而家一个礼拜咧就有70,000个 like， 120,000个 share。咁即系话咧，根据佢嘅计法咧，就系1,270,000个祝福啦，咁样吓，咁啊，如果呢个真系 like 换咗祝福咧，咁啊真系有效的话咧，吓呢只狗咧下半世应该好幸福噶啦，咁样吓。嗱，咁啊，结果咧就个真相就系、是、咧，呢一件系恶作剧嚟嘅，冇咁嘅事嘅。其实你如果系细心睇多一秒钟嗰幅相咧，就睇到系假嘅，就嗰只狗嘅面上边咧。就系、是、一铺上一块火腿，咁咧就制造咗好似立眼睇上嚟咧，就系、是、俾火烧到见唔到只眼咁样样。不过呢啲人咧而家咧就系即系好快咁样吓，当喺一见到咧就系、是、好有好同情心啦、就又 like 又 share 咁样样。咁啦，咁大家有咩感想咧？听到呢啲度咁嘅报道。 嗱，我自己咧就有见过呢张相嘅，咁我的而且确咧，一开始嘅时候咧，我都即系立眼觉得，哇，咁嘅咁样，即系有少少似咧，你睇嗰啲即系科技电嗰啲电影里面啲易容化妆咁样咧，系即系蒙咗成块皮咁样嘅。咁你话即系真系见唔到眼，即系咁我就哇，谂紧发生咩事咧嘛？我因为张相咧，其实你好难去真系再去 zoom 得好近啊，话睇下究竟系咪有啲嘢铺在上面，所以霎眼间咧，你系会以为都系当真嘅。我系有曾经咁谂过嘅，咁但系当我跟住之后咧，发现咗，咦，原来有啲 QK 喎，真相 喎，系咩？你都发现咗？ 你点样？ 我都系睇新闻嘅啫啦，即系新闻之后咧就有讲啦，咦，呢张相好似合成嘅，或者即系好似你所讲，原来系有块火腿。 咁你有冇 like 噶？ 我冇啊，因为我喺面书上面我就冇收到呢一个咁样嘅即系信息，我即系之后睇翻新闻啫。 明白。 咁啊，发现咗呢件事咯，咁样。 喺我个面书嗰度咧，又好似冇收到呢一个。 我都冇收到啊。 我谂如果我有事啦吓，有。是真系有同情心咧，又会 like 下啦 ，share 就或者会啦。我都唔多兴，即系我都衰过好多次咧 ，share 咗，后来发觉系假嘅，咩俾人哋督爆咁 啊，系啊系啊， 好面懵咁样吓。仲人哋话你啊，唔好散播谣言啦，呢啲咁嘢你都好信嘅吓。咁我又系，点解我咁低 B 嘅啦？仲 share 咗咁啊，咁唔小心嘅咧，咁就小心啲啦。咁所以嗱，但系我自己个人咧，亦都相信系，如果你 like 佢，如果你 share 佢咧，系祝福到佢噶。以前我唔信噶，咁就有冇听过我讲有个小妹妹喺油麻地俾架车撞亲个故仔？ 冇 讲一次啊，就系、是、大约20年前咧吓、啊，就喺你知广华医院同华仁九龙华仁喺边度噶啦？嗰啲系条斑马线嘅，就有一个小女童军啊，佢系大概系即系小学二三年级咁上下啦吓 ，Brownie 啊。咁啊，就同軍啊，日行一線啊嘛嚇。咁咧就有個婆婆過馬路，佢就好心咧，就幫個婆婆咧就過斑馬線，斑馬線嚇。咁點知咧就有架大貨車撞埋嚟，即係架大貨車好明顯就係即係唔啱噶啦嚇，即係撞斑馬線啲人就係死罪噶啦嚇。咁啊撞到嗰個阿婆婆冇乜事，但係呢一個小妹妹就重傷。咁啊隔離就係醫院啦，就係即刻喺醫院裏面急救。咁傷得好犀利。 当时全港嘅传媒都有报道嘅，咁我都有份睇到咁样，就大家都好等呢个小妹妹，好担心啦，即系祝福佢啦。大家都系全香港啲人咧都话：哎呀，呢个小妹妹真系有心啦，真系冇理由啦吓，咁唔好彩咁样。结果咧，大约四日五日之后咧，小妹妹出院啦。即系可能即系大家嘅能量咧，就令到佢系好得好快。 即系嗰种念力、啊， 嗰念力吓嗱一次又唔信啦，我自己试过几次啦，即系都有咁嘅经验。其实寻日咧都睇到，寻日我参加另外一个课程咧，又系有咁嘅经验。大家一齐嘅激动咧吓，系促成咗好多奇迹出现。 系，我哋都举个例子，就好似南韩啫嘛，佢能够赢到世界杯就系全场嘅人嘅念力噶嘛。系当时我哋大家都系咁样讲。不过我相信念力噶。不过问题，如果有世界终结时，佢要终结，佢都冇办法。咁但系都有一种力量牵引住嘅。咁但系咁， 系啦呢件事啊。 但呢个又另外一样嘢。点 解咧？ 佢只不过揾块火腿铺住，个念力祝福咗佢。咁但系事实上，佢祝福佢背后就系想佢能够好好地复原。但佢冇病冇痛噶。 佢冇痛啊。 咁所以祝福去错咗。 佢呢个去错咗嘅。 系啦，去错咗。可能佢收唔到噶。呢种祝福 系。咁啊，可能收。 唔系，即系呢一个纯粹系一个表态啦。即系当初大家都觉得哇，好惨啊！点解狗仔即系遇到呢件事？即系仲要系即系毁容咧咁样。咁但系即系纯粹系一个即系希望佢会接收到大家好可怜佢呢一样嘢。咁但系即系估唔到即系当初大家唔知噶嘛，都会得到一个咁巨大嘅一个嘅即系 share 同埋 like 咧。 不过我成日都觉得呢啲人咧，即系做呢啲咁嘅事嘅人咧，其实做业噶吓。点解咧？因为佢会令到人哋再对呢啲 share 同埋 like 咧，系开始有怀疑。若然日后有需要真正你 share 同埋 like 嘅时候咧，佢冇做到，佢就即系积咗啲怨喺度。即系如果你相信，佛家里边所讲嘅嗰种嘅即系嗰种嘅状态嘅话， 不过谂完又谂咧，我结论都系嗱，如果下一次。我真係睇過都睇唔出佢嘅破綻呢，我都會小心啲睇啦，睇唔出佢嘅破綻呢，我都會自樣 like 自樣 share 嘅，因為我做咗我認為我啱嘅嘢。 原來生活好快樂，長歌有古講。 呢件事呢發生在香港㗎喎，咁呢个地点可能係油麻地啦。咁嗰陣時有个小朋友喎。咁佢就係九岁十岁到啦。咁对唔住，可能冇，可能得八岁九岁啦。你当佢係读小三咁上下啦。咁有一日呢佢就去舅母屋企，佢舅父舅母啦。舅父舅母呢就住喺油麻地嘅即係市区嚟嘅。嗰间屋好奇怪㗎喎，两层㗎喎，就长长地有一条楼梯呢，就喺一边呢，就係由楼下上二楼㗎。咁所以呢睇上嚟呢好似个商场巴士咁，你想象下个商场巴士有车头有车尾啦，旁边有窗啦，就喺车尾嗰度呢有楼梯上去啦，嗰间嗰层楼呢就都几似㗎。咁样咁就係楼下客厅啦，上面睡房咁样啦。咁就嗰小朋友呢嗰次去探佢个舅父同舅母啦，同佢爸爸妈妈啦，食完饭呢佢做咗一样嘢。就係呢佢见到呢佢嘅客厅嗰度呢摆咗一沓箔纸簿，唔知大家又唔知唔知咩箔纸簿啦，仲好细个嘅，仲细个 A5, 即係 A6 咁大嘅箔纸簿。其实箔纸簿就好平好 cheap 嘅嘢嚟㗎啫。咁但係小朋友心目中呢嗰時物资好缺乏呢，咁箔纸簿係一种好大嘅诱惑。咁佢有十几二十本係新嘅未用过嘅。佢就随手攞咗两三本就收埋咗喺佢个袋嗰度，係拎咗返屋企。咁就佢好都幾珍惜啲箔紙簿攞嚟用啦，咁但係佢其實未拎我返屋企就知道自己做錯嘢啦，偷嘢囉，未問過人有乜理由攞咗人啲嘢呢。咁呢就呢件事佢從來冇人會同爸爸媽媽講過，冇人知道，可能根本佢舅父舅母都唔知咁就但係呢就好奇怪，就係呢後來呢佢發生咩事呢，就係佢對於雙層巴士有恐懼。每一次佢入雙層巴士嘅時候呢，佢就覺得去返嗰間屋嗰度喺度間屋喺度喐啊。咁而家呢嗰間屋拆咗啦，但係佢每一次經過油麻地望到嗰個位嘅時候呢，佢都係打冷震嘅。 甚至好多时佢喺个室内啦，譬如喺教堂里面啦，喺个礼堂里面啦，佢都觉得个礼堂呢好似阿双人巴士喺度向前冲冲冲。咁呢佢就係、是、觉得自己好驚好驚，即係生命失控咗喺度死啦死啦！而家呢间成层楼喺度，喺度有碌喺度行，就冲紧啦，转左啦，转右啦，咁样。突然间咧，甚至听听下人讲嘢，唔知去咗边啊！自己讲讲下嘢，又成直情系有啲语无伦次咁样咯。咁咧呢、這个故事就讲完啦。个小朋友而家大咗啦，就系、是、长哥。 嗯，到而家你仲有冇担心坐双层巴士噶？ 有噶。 都仲系 我坐商业巴士唔敢坐头两排嘅，吓咁啊，因为呢几排咧，我系参加另外一个课程啦。大家咧，即系原来我而家明白到咧，我知嘅，不过就真系到参加呢课程，佢话即系个道理就系、是、咧，你细个嘅时候极少嘅事咧，都会影响你一生嘅、发生一件事，你可能成日都唔记得噶。嗱呢件事咧，我系记得嗰件事发生嘅、尤其是久唔久经过咧，仲见翻以前嗰间屋喺嗰度嘅时候，嗰笪空地，咁样嘅时候咧，发生呢件事，甚至喺屋企上面半夜咧吓，无啦啦，我都想象紧，我而家喺边层楼嗰度，呢层楼咧好似架巴士咁啦，左冲右冲，咁样样咧系好惊嘅。嗱、其实谂起上嚟，完全系无稽噶、即系你点会自己咧谂啲嗰啲完全唔会发生嘅？ 因为同埋我哋个价值观就系个拍。啲宝啫，杀死人咩？ 系咯，系咯， 几毫子系咪先？咁但系原来， 但系我学到嘅原理咧、就系咧，唔系嗰件事有几大，而系你嘅反应有几大。嗰件事可能好大，你冇乜反应咧，你唔觉得系咩一回事就对你冇影响嘅、但系你觉得呢件事一路你消除唔到你嗰阵时嗰个记忆咧，嗰、那个快乐仲喺度啦。你 delete 唔到佢咧，就继续会系衰落去。 即系对你嗰个当时，仲要系当时，即系嗰刻，究竟你对你嘅心态啊，对你嘅思想嘅影响，其实可能过咗嗰个阶段，过咗个年纪，你已经忘记咗件事。 系咯，系咯。 但系慢慢，但系原来佢一路都喺你嘅脑里。 系咯，系咯。 所以咧，即系有时咧，有啲人就系话啊，即系成日都发梦啦，梦境里面咧出现一啲大家都唔知咩嚟噶，我冇去过呢个地方，唔识个人，点解成日都会出现喺我梦境里面咧？即系如果你相信呢一样嘢嘅话咧。你就会谂到啊，潜意识可能都同我哋细个时候、或者再早啲之前嘅遇到嘅人啊，遇到事咧，原来一路都喺外脑里面嘅。 系点解啊？我好想知道你点样解呢单嘢咧？ 系咯，而家我嘅功课就系要去释怀咯，所以要再我班未读完啦吓，读完之后应该可以有办法，其实系有办法。 你嗰五千蚊都几抵读喎，你话三日嘅啫，三日应该完咗。 唔系呢个系另外一个课程，系啱啱开始嘅一个课程。 咪先揾咗呢个问题出嚟先，然后咧就即系你今年嘅即系目标咧，其中一个。点样令即系起码你都知道，诶，原来呢件事仍然都到而家都仍影响紧我嘅，咁啊，点样去令到释怀咧？ 做得好啊，十分钟可以搞掂。一世都唔使即系再被呢件事纏。 系你发觉咧，其实咧，即系当我哋问咧，其实都过咗咁耐啦，其实都系一啲好低价值嘅嘢。其实当时你虽然系唔老实啫，咁但系其实好多细路仔都唔老实噶啦，唔系偷爸爸钱就系偷学校钱噶啦咁。 佢哋话有小朋友咧，好细个嘅时候咧，幼稚园阶段咧，系唔识得分即系个 possession 系啲拥有权系边个噶。但系到如果到小二小三咧就唔系啦，即系应该 识分。我明白，即系我自己细个都有偷屋企钱噶，或者偷人哋嘢咁，咁但系我觉得喺呢一个或者如果我唔做呢啲嘅，即系可能静心啊，或者做呢啲课程，我未必会发掘得到出嚟都唔定。咁但系可能有时候我哋嘅恐惧原来就系嚟自一啲我哋认为。都过咗几十年啦，你点会因为呢样嘢？原来其实系可以，咁呢个都系一个好有趣嘅经验啊。 同埋呢一个咧，其实有时咧都会不知不觉之间影响咗，唔单止一个人嘅心理，或者好似阿长哥你讲到啊咁大阴影。有时可能我哋一啲性格啊，心理心一啲习惯啊，可能你都唔知哦，原来系咁样去养成噶， 同埋对自己嘅形象咯。我咁衰噶，我冇用嘅，我靠唔住嘅。 我点会谂得你咁复杂？我觉得你好好，个人就算靓仔噶啦，已经系咁。但原来你系谂得仲复杂过我好多。 呢个系阿长哥自己先至感觉到嘅啫。 原来生活好快乐。 首先呢我哋喺休息嘅时候呢喺研究緊呢究竟呢即係如果我哋想多啲即係出去户外啊吸收阳光啊究竟喺市面上面有啲咩好嘅呢啲即係大平原啊大公园地方呢、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呢香港呢其实即係你话市区呢即係冇乜得选择㗎即係我成日都觉得譬如好似纽约有中央公园人哋、或者可能呢即係喺台湾咁样有好多嘅地方呢佢哋都真係可以开辟到一啲地方係好大嘅一个嘅、即係公园係真係可以俾人入去呢即係瞓喺度得瘫喺度得咩都得㗎。但香 香港就少啲咯。但近排咧，即系我发觉市区咧都有一个地方，就系咧喺金钟嘅。我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去过呢个门上开嘅地方咧。其实门上开咧，楼上 门上 开啊，政府总部啊， 叫门上开啊， 系设计啊嘛，嗰栋嘢 系啊。 咁我经常都要去嗰个地方， 成日都 经 过噶啦，系啊， 海富中心行嗰啲条天桥， 冇错，系啦系啦系啦，喺海富中心咧上面系有条天桥一直接过嗰边嘅。咁但系大家听到门上，大家而家都避之则吉啦，系咪先？你冇咩事，你都唔会想过去嗰度。政府总部啊，成日都好似即系重兵驻扎喺嗰度。但系其实原来楼上咧嗰、那个即系公园平台嗰个位咧、其实系一大片一个公开嘅一个位置，大家上面一个公园好大好靓，直接去博到出去出边咧，对住个海嗰边 嘅。咁呢、个我又去，呢、个系我最中意跑步嘅一条路嚟嘅、由一路由 中即系中区中上环区跑过嚟， 冇所谓嘅，你由西环一路跑到落去呢、再去湾仔都得噶。 系 啊，同埋我自己当时系佢啱啱开咗冇几耐咧，我就唯一觉得佢唔好嘅地方系咩咧？佢啲树太矮啊， 系咯， 同埋太多。暴晒嘅环境喺夏天你冇办法能够喺嗰度坐得耐， 系咪啲树未长大咋？ 又系咯，其实即系仲可以设计多啲人工嘅，避、阳光嘅。 系啊系，所以令到 咁， 所以我觉得呢、个你讲得好啱啊！呢个都系一个好正嘅地方。如果大家咧嗱，礼拜六日咧多人咗啦，系而家尤其是而家喺嗰边咧有嗰个即系摩天轮之后咧，大家都中意行远少少。咁如果你话头先我哋咪另外讲咧，数码港都系一个好地方嚟噶嘛？ 冇错。 不过其实讲咁多点解咧，就因为我哋上个礼拜阿长哥就讲，我哋可唔可以讲真正嘅绿色生活咧？咁由我哋嘅食嘢啊，开始到我哋衣着，到我哋日常嘅 生活 习惯 啊。 咁、所以透过呢啲习惯，可以感受到，要感受到日月精华，你可以嘅、 真系要 试 下系啦，即系唔好以为我冇、四周围成日都系即系石屎森林， 行远啲。 总有啲嘅，咁大家可能要去远啲，同埋即系真系要尝试去下啦。因为有啲人会觉得我冇去过，又即系可能都唔习惯嘅地方就唔去啦嘛。咁、但系即系呢啲都系我哋即系公共空间啦，其实都真系可以去唞下气咯。 系，但好中意你讲门上开呢几个字。O K， 咁好讽刺就系而家啱啱就系门上关啊嘛， 闸 住晒， 个政府总部对啦。 好啊，未讲生活习惯之前咧，吓讲下打扮啦。嗱，上个礼拜讲饮食嗰部分啦，由饮食开始。咁然后讲打扮，好多人都唔知咧，打扮好紧要嘅。 我知啊，好紧要嘅打扮，但系讲紧用绿色嘅方式啦，系咪？ 我哋系咪真系知道打扮对于自己嘅身心啊灵，尤其是啊嘅关系咧？嗱，举一个例啦，我谂喺呢度提过噶，就系、不断有人揾我，个个礼拜都有人揾我咧，就系话我生咗癌啊，你帮唔帮到手啊？或者我阿妈生到啊，我家姐啊，我同事啊， 今日我见到单新闻讲细路仔越嚟越多生癌嘅数字， 咁咧我就都帮唔到几多啦，同埋我都唔系医学界嘅吓，咁、但系咧。每一次有人系现场出现嘅时候咧，话生咗癌咧，10个10个系着黑色嘅衫嘅。我可以讲，我未见过一个。我第一次见面佢话生癌嘅系着白色嘅衫，咁即系调翻转头嚟讲，白色就唔使生癌啦。你成日着白色衫就系冇资格生癌啦。差唔多我可以咁夸张咁讲，我见过。如果你系成日着一啲颜色鲜艳嘅青春嘅睇上嚟好开心嘅颜色嘅人嘅衫嘅人咧吓，戴个七彩嘅手袋啊嗰啲人咧，嗰啲系唔多会生癌嘅。嗱、咁你话要科学嘅证据。再将两个关系拉起上嚟啦，你证明先吓，咁我系咪做统计咯？最好做统计先啦吓，咁、然后就用科学嘅方法学 methodology 去研究啦，嗰条 link 嗰个关系系喺边度咧？点解咧？究竟系嗱双方面吓，系着得咁嘅色嘅衫嘅人，就系、会影响佢容易生癌啊？定系调翻转头，就系、因为佢中意咁嘅颜色，所以佢就会有咁样嘅倾向。咁咧，嗱、梗系有啲关系喺度啦。即系唔到你唔信 啊？咪头先阿长哥咁讲咯，即刻望望自己件衫， 我都知道啊， 都真系有少少黑色啊、灰灰啊咁样。 因为我哋讲话而家黑色系一种专业嘅感觉，甚至乎黑色系唔使配搭啊嘛，方便朝头早尤其是我通常摸黑嘅时候，喂，呢、這个一定冇走鸡。 就倾呢样啦吓，嗱，你如果 嚟陈我屋企咧，你嚟我嘅店咧睇到系冇一样嘢系黑色噶，个麦系黑色噶啦，我都着咗个油浆颜色噶，嗰啲咩喇叭即系扩音喇叭黑色噶，大大嚿咧，我顶佢唔顺噶，我一定油咗佢嘅嗰只啦咁就 唔知有冇嗰个影响个音质嘅？你咁样油咗佢？ 结果未嘅未，个无线电麦咪踢衰咗咯，要买个个啦， 唔系你惊唔 惊？咁所以我咪唔油佢咯，我包佢咧，用啲即系嗰啲叫咩？有啲胶布咧， 好似我哋呢啲咁样， 系啦，包咗佢啦。嗱，咁系唔同嘅咧，你入去嘅感觉， 系而家咁咯。嗱，我想问下你，你觉得嗰个打扮咧系一种能量啊，抑或系乜嘢？系一种心态比较多啲。 嗱，咁啦吓，乜嘢都有噶，譬如嗱，我讲个个自己先啦。其实我都中意着黑衫噶，黑衫唔使洗啊嘛，唔怕污糟啊嘛， 同埋 方便啊 嘛，就唔使谂住 match， 唔使谂住今日配咩衫啊咁。黑色做底咧就好容易配色啊，好咩嗱？呢唔使讲，个个都明啊。但系调翻转头嗱，你试下谂下，你都去好多地方啦，最近你去日本啦，去呢度嗰度啦，去菲律宾啦，去印度啦，你睇下。我咁讲啊，喺历史上过去五千年，未有一个社区好似香港人咁多着黑衫嘅，比例上，我好多次咧喺中环啊、湾仔啊嗰啲地方食晏昼时，你睇你睇下，晏昼咪人涌晒去茶餐厅啊嗰啲，全部黑色嘅制服咁样样噶。 我同意，我绝对同意，尤其是我成日都唔明白，我成日都唔明白点解嗰啲所谓 executive 啊，即系嗰啲行政人员，冚唪啲套装都系黑色嘅，我觉得闷到呕啊！即系，但系唔知点解佢哋觉得着咗黑色之后咧，个信心系爆棚， 专业啲咯。即系等于头先所讲一个，即系大众觉得呢个颜色或者好似一定系沉稳啲。 但系点解会咁？ 点解会咁？而家就系咪呢度？嗱，呢一个我谂啊，如果你揾翻弗洛伊德啊、弗洛伊嗰啲入棺材啦，插翻佢上嚟咧吓，佢哋会解释俾你听咧。呢一个系一个死亡意欲啦，你想死，你班人好灰个心，所以你就好中意灰色、黑色。咁样佢会咁样解释咯，即系嗱，好简单噶。呢个世界上好多人怕黑，冇人怕白噶。好多人怕暗，冇人怕光噶。即系所以有好多嘅信仰啦，都话黑色系魔鬼嘅颜色咯。好少有白色代表魔鬼噶。 白色通常系代表天使。 天使啊，咁样吓， 光明嘅。 因为我哋光明嘅，因为光，因为暗吓，即系你喺光面，佢喺暗面，暗系代表啲唔好嘅嘢咯。好少有人会喺暗系代表。 但有啲人好实际嘅，譬如可能佢着黑色就系冇咁瘦，冇咁肥咯，白色就好肥咯。咁所以呢啲从功能上面就系。唔想凸显自己嘅弱点。 我可完全明白嘅呢一啲吓，但系我知道系真系系咁咯。如果你即系可以好多层面嚟讲嘅，即系我嘅解释啊。从心理方面嚟讲，我见到黑色都想死啦。嗱，如果我一个人，我好想跳楼嘅。嗱，你话啦，我有啲人行入嚟，成班人嚟同我倾嘅时候，佢着白衫，着鲜色嘅衫，定系成班人嚟着黑色嘅衫？边个我想跳落先？ 系 即系你明啊？我咁， 我谂紧嗰啲咧。谈判专家咁样，全部都换晒啲鲜色嗰啲嘅西装，因为通常佢哋都系一套即系好深色噶嘛。咁系咪会即系浅色啲嘅西装，可能令到佢会觉得亲切啲咧？令到嗰个 幼稚园嘅颜色，即系橙橙啊，同埋浅青色啊嗰啲， 有啲公仔好得意啊，开心 好得意嗰啲。一系咧就 pastel 啊，即系粉彩色啊，粉紫色、粉红色、粉黄色。我觉得唔同嘅咧， 咁我都同意你讲噶。我自己好中意喺电台咧，我见到阿薛家燕啊，家燕姐，其实咧，我系从来冇见过佢着黑色衫嘅，同埋佢每一次出嚟嘅时候咧，系最艳丽嗰个，最想亲近佢嗰个嚟嘅，因为我即刻谂啊，我有咩人佢真系一睇到佢，真系通常都系我会觉得佢好抢嘅咧，就系头先咁讲着彩色嘅佳姐啦。咁你头先咁讲啱，原来有一种令人想行埋去多啲 嘅。系啊，你喺印度嗰啲嘅所谓咩大师咧，个都系着白色啊、黄色啊多噶，好少着黑袍。 但系亦都好少人着红色嘅。系咪咧？ 红色 鲜红色 系啦。嗱，其实讲落去就好复杂嘅。咁啊，从能量角度嚟讲啦吓，光系一种能量啦吓。光入咗去我哋嘅眼入边咧，个大脑就嗱，而家又讲神经学啦 ，neurology 就系不同嘅反应。譬如举一个例，你行入一间房里边系红色嘅橙眼嘅，你去食嘢， 我会唔舒服。 你食嘢唔舒服咯，你食嘢冇胃口就差啲啦。 系 如果系你间房系蓝色嘅，你胃口好差啲啦。但系如果你系淡黄色嘅、橙色嘅咧，你胃口就好咗嘅。即系台布咧，佢哋即系做过无数咁多研究咧。绿色嘅台布、蓝色嘅台布、黄色嘅台布，边个时候啲人最有胃口咧？好明显嘅呢样啊。 咁佢哋就话咧，如果搵你一间房度系全部上下四方都红色嘅或者黑色嘅，你好快就神经错乱噶啦。即系如果系一间仓里边咁样有咧，好快神经错乱。 我记得有一次我喺台湾咧住咗一间叫普铁酒店啦，佢系啲新创嘅， 我听过系嗰啲。 嗰间房系红色嘅，我要求调房，因为觉得好得人惊。 入房应该好晕啦， 我觉得好晕啦，好辛苦，唔知点解 压迫性啦。 所以头先你讲咧，原来呢种颜色真系有种能量，你就解释唔到。 前天我哋讲风水又讲呢样嘢啊，绿色风水就系、是、嗱，你谂下点解办公室一定要浅灰色啦？ 嗯， 十间九间都系噶啦。你几时见我办公室系就系紫色嘅咧？鲜紫色嘅咧？ 米色啊，浅色 系啦系啦。屋企啊，点解多数系由嗰只米黄黄地啊， 白色啊？ 嗰啲咁点解咧？系完全系有心理根据噶、有神经学嘅根据，有心理学嘅根据。 好、我中意呢啲， 即系呢一啲吓，但系揾佢机会，就专讲呢啲啦。每样颜色，我另外有咩反应啦、 但系如果你讲紧话即系打扮嘅，我哋每一日咧都一定要即系着衫出街啊，翻工咁样噶嘛。但系即系你头先讲话尽量黑色乜嘢都唔要嘅，咁但系阿长哥你所主张嘅唔单止外边嗰套 啊，内衣裤都系啦，手袋都系啦，乜嘢都系咯， 即系里外外都唔可以有黑色喎。 你似系嗰啲新年要着红底裤嗰家嘢喎。 就系咯，就系、是、啊，就系、是、呢一啲呢啲都系能量嚟噶嘛。 我好想问下你，咁你呢一身嘅配搭，你平日翻嚟我哋电台嘅时候有冇刻意配搭过噶？ 其实唔需要刻意，已经刻意啦，因为我屋企根本就一件黑色三十几衫都冇。 即系咁，你唔系谂住要特别要配搭嘅，不过只唔知喺颜色上面你已经系拣咗，已经系咁嘅 选择咗，都系嗰啲色。 系所以都系呢一啲咁嘅，唔需要配搭嘅。 已经唔需要配搭因为一早已经系摆晒度， 我明白，即系因为我哋话你，我哋颜色都要衬噶嘛。嗱，譬如你今日咁样，你着咗条牛仔裤嚟，跟住你有个白米白色嘅衫，跟住外边衬咗个紫色嘅一个 冷背心 。咁呢个你有冇刻意配搭过噶？ 唔使刻意，已经刻意咗。嗱，譬如我嗰日系会见边啲人嘅，我想系一啲阳光啲嘅，我咪着一件黄色嘅衫。 哦，你都会谂嘅，你都会谂嘅。OK， 嗰日我要扮得专业啲嘅，咁我咪要倾向一啲咩色嘅衫。 咁白你喺你嚟讲翻好奇啊！你扮专业嘅时候，因为其实你本身唔需要扮，你都系一个好绿色嘅人，唔会谂你会特别要专业啲噶嘛？你就系专业。咁你点样去扮专业嘅颜色系咩啊？你 倾向灰同埋蓝嘅颜色咯，但系就唔系好深嘅， 浅色， 因为 即系粉啲嘅 颜色有亮度啦，有深度啦，深浅啦，同埋即系明亮啦，有好多咩噶嘛？ 但系你头先讲到一样嘢，嗱，你都倾向紧灰色同埋蓝色，灰色同埋蓝色相对嚟讲近黑色。即系近呢啲暗色噶嘛，其实点解呢啲咁嘅颜色会系被人觉得系专业嘅咧？ 嗱，呢一个就一路 连你都系咁拣，所以令我觉得好好奇。 系噶，系噶，嗱，我自己对颜色好敏感，因为我画画，你沟色，嗱，你讲灰色啦，灰色其实有冷嘅灰色同埋暖嘅灰色噶， 咁佢今日阿钟嘉耀呢个灰色嘅恤衫系属于冷， 偏向系有少少冷噶，偏向蓝嗰边噶，就唔系偏向粉红嗰边。 系，我原来要有咁分嘅。咁你嗰啲灰色同埋呢一个蓝色系偏向暖色嘅多啲。 你如果我哋睇我灰色嗰啲衫咧，我就 系呢啲人。我都系灰色嘅， 譬如我而家呢件衫咁，你睇到系两个色噶，灰灰地咧有蓝有红噶。 呢个我就睇唔到系灰色咯，老友。 完全已经系即系白噶啦，已经去到 好好浅啦， 好浅色嘅。 我都发现咧，我原来我真系一件黑色嘅衫都冇，因为佢哋有时咧，你去游行要着黑衣噶嘛，系咪？咁我成间屋睇得一件咧，就系我件博士服。我真系好有冲动，喺咗个游到七彩噶，游七彩就系要用嘅时候唔会炒油噶。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头先都讲嘛。咁无啦啦，点解嗰啲人都鍾意着呢一个黑色去游行嘅啫？如果佢係充满咗希望，佢你应该呼吁佢哋应该着啲粉色嘅衫，係咪啊？ 咁呢，我哋不如分享一首歌先啦。呢首歌呢係一首我好鍾意嘅歌啦，由一位我好鍾意嘅歌手唱，你听下先啦。 有，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下漫 哇！头先嗰首歌咧，真系好耐冇听过啦。但系个前奏，但个前奏一响起咧，其实好熟悉噶。 系啊，但我仲估八十年代啦，九十年代嘅歌手女嘅，咁咧我觉得冇鬼用嘅，原来就系露露唱嘅。咁啊，呢首歌我相信大家都会中意。有时阿长哥咧，除咗会带一啲生活嘅信息之外咧，吓咁啊，亦都会带一啲好嘅音乐。上次佢介绍嘅歌手咧，上个礼拜啊，你介绍咗即系一位女嘅歌手，我觉得好好听啊，佢唱嗰首系咩，我都突然间醒唔起。不过 系咪 Red Christmas 啊？ 哇呀呀呀，是没错，好好听。 All Inside 是吗？ 啊 ,All Inside 啊，是啊 ,All Inside。 上个礼拜是即是应该有听过的，这首是 好好听。咁啊，所以每个礼拜都有啲惊喜啊。好，咁继续录继续。 好啦，咁啊讲啊材料咯，打扮，即是平时我用嘅嘢啦，手袋啊，鞋啊嗰啲啦。如果可以用天然嘅就好啦。不过有衰嘅，而家你着鞋咁样，如果你一用天然嘅呢，就是涉及殺生咯，即是皮咯嘛。我哋有幾對鞋係真皮先嚇，有貴又難買添。 你講緊用天然，所以就用皮定係應該避開皮嘅？ 我哋其實應該係盡量天然，盡量天然嘅嘢啦。但係而家我哋冇辦法只係選用人工物料嘅塑膠咯，係嘛？ 哦， 而家 咁都有好多皮鞋，不過頭先你牽涉到另外一個話題啦。下個禮拜有機會我哋會講下呢個話題。 係但係我哋可以興翻草鞋噶。用大麻，用咩？用棉啊，用帆布啊，以前系有噶。咁而家不过潮流唔兴，冇人做 嘅 啫嘛。 但系有一只帆布鞋嘅牌子系好出名嘅，不过都系一样咁贵咯。咁同埋系啊，有啲系 你讲 沙粒 嘅， 系啊。 但系大部分我印象啊，而家用帆布啊，用其他料鞋咧，系对脚唔好噶嘛。嗱，你做跑步你就知噶啦， 系 都要而家嗰啲新设计嗰啲，唔知系咪真噶啦。 其实好少咧，而家现代人咧就会用布鞋嚟当系跑鞋嘅，通常好少。但系即系长哥你讲紧，如果你真系可以用到一啲真系好天然嘅布料嘅话，可能有另一件事。 技术上做到嘅，而家有啲 但我唔明点解凡天然都系贵嘅咯。不过我谂唔系唔明嘅，因为佢而家用紧啲好平嘅物料去做嘛。 系咯，咁如果你用咸水草代替，即系代替胶袋，咁咸水草有几贵啫？ 但我想话俾你，你咁样卖出嚟都系好贵嘅咸水草，因为特登唔去搵人去炸，跟住用人手去做个咸水草，一定系贵过你个胶鞋 嘅。而家就系一个供求嘅问题啫嘛，大量生产咪唔贵咯？以前啊， 即系量产之后咧，咁又即系大家用得多翻，咁就可能咧又普及翻，咁就冇咁贵啦。 咁即系总之系咯，你去做首饰啊，做嗰啲平时啲咩颈巾啊，又买嗰啲冚唪都尽量系艳丽啲啦，天然啲啦，开心啲啦。其实主要就开心同唔开心，唔好咁沉重啦。呢、這个世界人生已经够晒沉重啦。 冇错冇错。 我真系觉得香港人如果大家着少啲黑衫咧，唔会一眼望落黑晒咧吓，成个地铁都系黑色噶而家吓。咁咧。我谂大家嘅心情会唔同咗啦， 系， 好啦，咁然后咧，另外一样就行气活血啦，我要做嘅嘢，行气活血咧，头先我讲一啲噶啦，咁其实最明显嘅咧，香港人有一样咧，就系着衫着得太多，32度、33度天气着紧冷衫、冷背心出街噶， 嗰啲比较弱啲， 十度， 唔系，我想问咧，学生就会啦，中学生 系啦，系， 点解啲中学生会啊？你有冇探究过？ 我知，我问过啊，佢哋觉得佢发育时期咧，觉得尴尬啊， 胸部唔中意俾人见到， 但男仔都有嘅。 男仔女仔都有过，点解？ 女仔多好多。 当然啦，当然啦，即系呢一个佢哋即系细个嘛，怕走嘛。但系男仔我见到有时咧、都即系不分呢一个气温都唔知咩，都系要孭住啲冷背心嘅。 我谂系咪贫辈压力咧？个个都系咁，我咪咁咯。 又或者可能而家学校咧，有时开冷气噶嘛，咁你咪变咗又又要着翻多啲，又要即系话冬啦，科室咁样， 嗱，盡量下頭先我都第十一樣我要做嘅今年嚇，就係、是、多啲係冷熱水交替沖涼，即係話咧淋兩分鐘冷，兩分鐘熱，兩分鐘冷，咁樣呢一個係行氣會非常之好嘅、 我好驚㗎， 要慢慢練咯，要習慣 怕凍係咪？ 我好怕凍啊， 真怕凍。 咁你就係、是、啦，你因為你唔做所以怕凍，惡性循環啊嘛，同埋就因為你行血氣唔夠啊嘛，血氣夠就唔會咯。 係即等於有啲地方佢哋其實有啲温泉系点嘅咧？就系、是、落咗温泉，跟住另外一个系冷水。 冰火浴啊、哦，我好中意噶。 冰火浴。 唔如果你话去到浸温泉，咁我就会真系咁尝试。但如果你话自己屋企喺浴室度， 好容易啫嘛。你咪扭起啲咁样，咪就系咁咯。 不过嗱，我哋一定要小心啊！如果冇经过久经训练嘅人咧，千祈唔好刻意咁样突然啱做，因为有啲人心脏咪突然间就会 心 脏 所以要慢慢嚟嘅，即系冷水又唔系去到最冰冻嗰只，热咧又唔系要 慢慢嚟，慢慢 即系熟熟你嗰只系咁啊。所以 佢即系佢系想你，唔系想你死嘅。OK。 咁同埋记得如果你做嘅时候呢最后一次即係係冷定热好呢你话。 最后一次啊冷。 係囉。感觉上呢係热好啲㗎。即係暖返啦係咪即係大团结局嗰只啦因为冷係辛苦啲㗎嘛。但其实错嘅。係最收尾嗰次係冷。因为你个鼻孔收缩返。你当热嘅时候你係将里面嗰啲 打开。 咗出嚟接咗佢出嚟。咁呢你冷嘅时候等佢收返埋。咁呢个身体呢就会更加发动佢制热嘅功能。咁你个身就暖啦。 嗯、即系呢个都系个方法，可以即系帮助身体嗰个嘅机能个。 记住，我哋想你暖，唔系想你死啊！如果你有任何同心脏有关嘅病嘅问题嘅话咧，千祈暂时嚟讲咧，就唔好采用阿长哥呢个咁极端嘅咩冰火浴系嘛。唔好做呢件事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好啦，继续翻嚟咧，星期一嘅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今朝早咧，有我钟嘉耀咧，同埋刘远芬，再加埋星期一啊，我哋嘅呢一位周兆祥博士啦，咁啊，同我哋咧讲咗好多咧，关于呢啲绿色嘅生活嘅 tips。新嘅一年咧，系时候要改变一下啦。 嗯，我好同意。头先佢讲咗啲衣着嘅方法啦，咁、我自己都系有啲会心微笑，因为我自己都系好中意着黑色衫、因为瘦啲啊。其实我冇其他原因，同埋容易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其实我打开我个柜，我一日都检讨过。成个柜都黑色， 我都系。头先我同阿长哥咁讲， 唔得噶喎，咁样。 即系有时都系反映咗啲倾向嚟嘅。 系，同埋我觉得咧着白色系好开心嘅，不过好虾人着嘅，将我哋嘅缺点咧完全系暴露咗出嚟嘅。 啊，我唔系净系黑色，我仲有白色嘅。我因为即系我都逼自己咧要着多啲浅色衫咧，所以即系白色都系我其中一个中意嘅色水嚟嘅。 嗱，呢个讲下即系个感觉先啦吓。好多人即系尤其是女士啦，你话好，我完全接受咧，就系话好似。 好睇啲 深色嘅衫咧， 容易收藏， 又容易收藏。但系你有冇谂过咧？其实越系深色嘅衫，人哋觉得你越重噶，越 heavy 啊。咁吓，即系 越系收埋咧， 系 咯，又系冇办法嘅。 你谂点解最后谂白色啊？浅色嘅衫系你个人好轻盈噶，系冇重量噶。 应该可能系一种心理压力嚟嘅。呢个 我记得有一次我有架新嘅单车，你知啦，啲单车都系两三。三年要换噶啦，我日日踩嘅时候，我买翻嚟已经二手落噶嘛，换咗一架新车，咁咧就我就要去，因为系二手噶啦，就要即系零件系要换下，就拎去我就算下好熟嗰个阿伯嗰度，佢成日同我执架单车噶啦，咁样之类，佢一睇就话呢个单车，哇呢个车咁重嘅吓，佢一讲咗之后，成架车重咗。 即系佢讲完俾你听之后，你就觉得架车重咗。 咁咧，我翻屋企将佢油咗白色之后咧，觉得好轻噶。同埋一架单车咧，你由白色到由黑色啦，你系觉得每一日觉得踩重咗。 呢个咪就系完完全全系一个心理。 咁你个辘有冇坏到啊？嗰啲链有冇坏到？有冇啲油系搞佢？ 咁啊，梗唔系油佢条链啦。 OK， 好。 你明唔明啊？同一样嘢咧，黑色系觉得重好多噶嘛，系嘛？咪系咯？呢个系。咁如果你个人着，我即系我自己感觉咯。你着黑色嘅衫，我觉得你好重。 懂咯。如果同你跳舞，咪好似冇住嚿大石头咁咯。 但系坚持中意着黑色衫嘅人咧，就会觉得自己着出嚟有信心啦，同埋觉得咧，即系人哋眼光会觉得哇，好似好修长，好 slim 咁，即系佢就会咁样有一个咁样嘅谂法，所以先至坚持。点解要即系用呢种打扮啫嘛？ 呢个又系信念咯，我哋嘅观感咯， 冇错， 我哋觉得咧，即系浅色嘅浅色咧，就系点话修长，深色嘅修长，修长， 修长， 修长啲。其实喺线条上系嘅，长哥，我喺线条嗰个角度睇系，不过你睇个角度，我都同意你讲嘅。黑色嘅人系沉重啲嘅，所以你去奔丧都系着黑色嘅， 系咯系咯。 咁我再，所以我都同意你讲，好。我就决定将个衣柜变一变佢吓，唔系改装，系将个里边嘅馅改一改佢， 或者慢慢咁样加多少少色上去， 加啲元素， 即系一次过改晒嘅。如果你仍然都系觉得有啲黑色嘅有信心啲、安全啲话，唔紧要。但系你开始加啲白色啊，或者浅色啊，加条可能系白色嘅腰带啊咁，咁可能咪会即系慢慢。多啲咯，系、 yes, 啦、 嗯，好嗱，你又我谂啊，医学界都同意嘅。如果你病人肯着一啲轻松颜色嘅，即系开心颜色嘅衫咧，佢哋系好得快啲嘅。啱啱我已经谂起啊，如果医院里面所有医生护士都黑袍，你话点算咧？嗱，你谂下知噶， 系咪去咗呢个奔丧一样？ 咁就真系等死嗰个感觉， 你就 系 同意同意咯，知道。 好啦，嗱，咁而家其实讲开咧，好啦，讲另外一个话题，行医会头先讲咗啦，行医会都好多嘢可以做，好多人都话，哎呀，我而家成日手边脚冷啊，好寒凉啊， 系四蹄踏雪啦，我哋叫做 系嘛， 系四蹄白雪。 咁你咪其实出下汗咪得咯，冲下冻水凉啦，你做唔到啦，拍打都做下啦。嗱，中国传统咧。都有好多个招数噶，嗱、即系艾灸啦、拔罐啦、按摩啦，就系、是、拍打啦，同埋浸脚啊，由而家呢个天气最好啦，浸下脚啊咁样啦，咁又行医会更好嘅方法就系去做远足啦，就系去游水啦，呢啲冚唪都系啦吓，咁啊即系不过我哋唔做啫嘛， 不过我哋系习惯咗喺个办公室啊，冷气房 系咯， 舒服惯啊，都冇办法。 知道好， 前 几 日咧我就睇到几段唔同嘅报道咧，就系话即系坐得耐危害健康咯。其实我哋又知噶，但我哋唔知道系咁严重。有我哋平均你计下，我真系坐好多。所以咧，我系新年啊愿望啊，新年决定咧又系我搭地铁以后亦都唔坐。有凳都唔坐， 都要企系咪？ 都要企啊咁咯，即系唔好再同人争位坐啊。 系啊 ，OK OK， 你唔让位， 坐得太多，我知我坐得太多噶啦。 系啱嘅。 好啦，咁我讲生活习惯咯，讲活动先吓。从活动讲起啦，就系晒太阳啦，讲咗好多次啦。同埋咧，好多人都唔知啊，就系尽量唔好着鞋。就要赤足。赤足咧系好多方面有影响。第一方面咧就系、是、原来咧当我哋唔着鞋行路嘅时候咧，系做紧按摩噶。 对对脚系。 讲唔讲啊？有只石头揞下你啊，有啲嘢刺激下咁样样咧，个脚底好多穴位噶嘛。所以咧啲人都成日都话好笑，星星大笨象嗰啲咧少好多病咧，就因为佢脚成日按摩嘛。 系咁唔怪之而家啲狗仔咁多病，因为佢开始着鞋 好变态呢样真系，你对只狗啊真系好残忍咯，我觉得有冇搞错啊？ 佢就系方便咗自己咯，即系希望佢哋干干净净，翻到屋企嘅时候就除咗对鞋仔，咁等佢哋可以喺屋企度慢慢爬咁样，就唔使再翻去洗脚咯。 唔系呢个两体嘅，即系对于养宠物嘅人嚟讲咧，佢觉得佢其实唔系一定系净系话啊，好似干净咁，其实佢真系纯粹系为咗对个动物好，佢觉得冻啊嘛，咁我咪俾只鞋仔佢着咯，咁样即系四只脚啊，跟住着衫咁样，咁但系。即系其实要认清讲个天性系点样咯，佢系咪真系需要先？但系当然咧，适当嘅保暖咧系需要嘅。咁但系即系系咪要去到即系着鞋啊，诶戴手套咁样俾动物咧咁样？即系你有啲宠物嘅主人咧会有一个咁样，我纯粹系即系爱心啫嘛，系咪先？ 系咯，即系常识嘅问题咯呢一啲。 系，仲有唔单止鞋仔噶，仲有而家即系搵只车仔推咗好似 B B 一样，你有冇见过？我有一次我喺山度，即系我喺度跑步嘅时候，突然间即系见到我第一次见嘅时候 系。 哦，都真系好得意，我以为系人嚟嘅，原来系个狗仔嚟嘅，咁佢连行嘅机会都冇啊！呢个就真系虐待咯。 认清个天性咯，同我哋人一样啫嘛。 跟住咧， 好啦，跟住啦，嗱，早眠早起啦，讲咗啦吓，充分休息啦，我哋个都唔够瞓啦，嗰啲啦，唔俾自己休息啦，咁就真系要做多啲落田啦，去做下嘢啦，咁 而家我哋越嚟越多嘅科学证据啦，证明咧吓耕田咧系对健康系好好嘅。 嗯， 心理上啦，同埋晒晒到太阳啦，空气又好啦，就冇咁多嘢谂啦，呢、這个心境嘅平静啦，系好唔同嘅咧。 但如果真系冇机会，可能即系就哇，因为都市人其实始终其实未必会真系咁容易话接触到话农耕呢啲咁嘅活动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做多啲劳动力嘅工作或者一啲动一啲活动啦，咁可唔可以代替到？其实嗰个重点系咪就系想多啲人喐多啲啫嘛？ 双方面啦，喐多啲又系一样啦，同埋对住植物系唔同嘅。 哦，系、 因为你要细心照顾啦，同、埋你要谂方法解决佢嘅虫害啦，仲有你有收成嗰种快乐系好大嘅。 咁啊，户外活动啦，头先讲咗好多啦，亲近大自然啦，咁就做多啲采气嘅动作咯，即系话喺太阳啊，喺月亮啊，喺山川河流啊，喺花草树木嗰度咧吓，吸收多啲能量咯。咁啊，其实我上个礼拜头先我提过，去嗰度咧就系学呢样嘢咯。 采集嘅意思 系采集嗰啲日月精华咯。如果我哋有普通人嘅讲法系咪？ 即系点样可以除咗喺食物之外吸取到身体需要嘅能量咧吓？咁好多人都唔知啦。而家我即系因为上咗个课程，我更加明白到咧。原来飲食是一个 program 嚟嘅、一个我哋设定咗嘅方程式、一个 set 咗嘅 program。我哋可以 set 另外一啲 program 噶，咁你又唔使食嘢啦。咁你个肠胃话一路系咪可以改变咁样、所以啲人点解可以系唔使食嘢嘅咧？唔使食嘢一个月、三个月、一年、十年、一世，都得嘅咧，就系因为佢系可以另外 set 过一个 program 咯。 但呢一个睇法咧，即系完全同我哋咧，即系由细到大个观念嘅，所谓叫做咩饮食要定时啦。我哋成日都即系啲专业人士成日都讲话，即系要定时三餐啊咁样。 定时定量 系啦，定时定量啊，咁呢一即系嗰啲叫做食无定时嘅话咧，就一定系差噶啦生活习惯。咁即系其实系咪？可以因应自己嗰个身体状况，其实每个人都唔同嘅，即系其实都可以咁样自己慢慢调节啦。 又系啱，又系错嘅咯。如果我哋系咁变态地生活咧，你又要做呢啲嘢，做啲变态嘅嘢咧，你先至 符合呢变态嘅生活， 就唔会残得咁犀利。 系 咁讲咯，我哋个个都要个咁变态嘅生活嘛，即系话之后要翻朝九晚五嘅，晏昼第一个钟头 lunch hour， 又要夜晚要依时一齐开饭嘅。嗱，呢个系一种会算违反自然嘅生活方式。如果我哋避免唔到呢啲咧，咁你就唔该定时定量食啦，即系咁咯。 你咁样讲，中肯咗好多啊！你成件事， 咁可以接受， 咁可以接受啦。 咁证明我今日有进步啦， 因为我哋必须要配合呢个社会。 因为我好中意你， 呢个大前提 系因为个前提已经喺度，即系我哋冇办法话，即系你唔肚饿就唔食啦。因为去到你唔肚饿嘅时候， 冇办法啊嘛，你都可以。 其实刘远芬蓄势以待嘅准备，就要讲佢嘅睇法。 唔系，即系我觉得你头先讲系啱。即系我哋因为生存喺呢个环境啊嘛，呢个环境已经令到我哋其实个生活已经系系啊，已经系做紧一样人哋个个人都要做嘅嗰个模式咯。咁所以你嘅前提做得好，如果你冇呢个前提嘅话，你就可以重新整理下你嘅生活要点样处理啦。 但呢个前提都可以改变嘅， 可以 程度上 有限度嚟改变噶嘛。譬如你放大假嗰几日咁，或者你去咗日本去咗泰国，咁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噶嘛。 呢啲方式就一定系啦，分到黄烧白啊！佢哋嗰个另一个方式同你嘅方式， 呢个另一个极端嚟嘅另一个。 OK， 咁啊，采气之外咧，就跟住可以多啲同自己相处啊。 系啦，咁我哋系好需要呢啲，好多人都唔知啊。即系我哋惯咗成班人喺度嘈嘈闭咁样啊。如果你可以一日有啲时间静下咧，咁系真系好唔同噶咯。 同意吓，喺呢时间咧都应该静下， 静下啦， 听下音乐都系一个好好 啊。咁啊，嗱呢一首又系阿翔哥好中意嘅音乐啦，一齐听下，由法国嚟噶。Away. cares of life's busy throng. Beautiful dreamer, awake unto me. Beautiful dreamer, awake unto me. 首先嗰首歌咧，法国嚟嘅嘛，唱歌。 Beautiful dream 啊，一个好美丽嘅梦想家吓，即系话我哋应该生命里边有理想啦，有梦想啦。 即系头先咧听嘅时候咧，我仲以为会唔会啲圣诗啊或者教堂嘅歌咧，但原来依样民歌嚟嘅。 哦，头先佢嗰个编排又几有圣诗， 嗰个编曲系啦。咁啊，系咯。 好，而家讲到消费咯，其实咧，而家呢个咁样嘅世界咧吓 ，money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就是钱啦，咁我哋个世界将来咧就系由我哋个消费造成，即系话我哋可以用我哋嘅购买力咧去改变好多嘢，冇嘢噶，你食牛扒。你鍾意食牛肉咁人哋咪养多啲牛囉、你话我唔食啦，我只系食豆，咁佢种多啲豆囉，就系咁咋嘛。 系明白， 你要买黑色，佢咪做黑色咯；你要买红色，佢咪做红色咯。 其实我完全明白嘅，系，所以我冇嘢驳你嘅呢个位。 咁咧就我未 做就照咁样做， 就有一个我自己实行嘅一出一入制噶嘛吓。咁呢个我就发现我唔做唔得噶啦，系咩咧？嗱，再讲一次啊，就系其实你话想帮呢个地球咧，而家我哋又话咩变暖啊，又乜又乜啦，气候啊咩问题咧？有一样可以做嘅就系买少啲嘢啦。咁啊，个个都识讲噶啦，但系你唔该意唔该意，又买多咗好多嘢啦。咁有一样可以做嘅咧，就系、是、一出一入吓、啊，就系、是、话 你唔抌一件，我唔买一件， 就系啦。你翻屋企查一查，你屋企有几多对鞋？譬如假定你有九对，咁你就 set 死咗喺度。我永世咧唔可以多过九对。 系 咁，你下一次想买鞋之前， 先抌晒佢先， 一对先吓，抌一对先买一对。你屋企而家有32只 CD， 咁呢个就系上限啦。以后就唔可以多个32只，你快啲送晒俾人先好买嗰只咯吓。咁另外咧，我就叫做出门先登记购买制，就系、是、以前有介绍过，而家再讲一次吓，就系、是、每一日出门口嘅时候咧，喺本记事簿嗰度或者搵张纸仔写定今日嗱，中间要听我解俾你听啦、就系、是、今日我只可以买嘢，我今日要买豉油啦、我要买原子笔芯啦、我要买电芯啦，今日我要买手巾仔，嗱写咗今日要买六样嘢，嗱、全日咧呢六样嘢之外。或者不准买， 系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好中意收购物嘅人，你就分六次去买啦。你每一样只买，每一次去买嘢都系只买一样嘅啫。 20样都唔紧要，你要写咗先。 系知道、知道。 我而家见到，哎呀，我见到个电筒想买，得你写喺度，听日买。 我其实琴日咧就我细妹就吩咐我落去，你买支茄汁啦。哦，好啊。跟住去到买茄汁嘅 supermarket， 哦个梨几靓，我就买咗一袋梨翻去啦。 系咯， 咁所以你即系呢？ 就如果喺佢个原则底下，我就 仲有。 停咗呢啲咁样嘅即系多余嘅消费啦。 咁我就会系食材系例外嘅，因为食材要去到街市先知道啊，今日有茄子啊，今日有啲红洋葱啊，见过咁样， 明白， 即系咁咯。好，咁就尽量就唔行商场啦。行商场嗱，我谂男人会少啲嘅，男人习惯就冲，我谂住去买一样嘢，冲入去就买完之后就冲翻出嚟， 系就走啦。即系通常佢哋好呢个即系目标为本嘅， 系啦，目标为本嘅，我直去到嗰度噶啦， 好少会漫无目的咁样去商场。 你会唔会啊？ 好少嘅都系啦， 咁咧就系嗱，搭飞机啦吓，以前讲过噶啦， 即系搭飞机， 搭飞机， 搭飞机啦，尽量系所以佢呢个 holiday at home， 即系话喺屋喺我哋本地做旅游咯。其实好多地方你未去过嘅，香港我都未去过吓，咁去唔使去咁远， 再加再加人再加地咁样 咯。咁就系啦，咁啊尽量咧可以拥有少啲。就少啲咯，屋企盡量係有咁少得咁少啦，咁就用斷捨離法啦。而家最近 咩叫斷捨離法啦？你係突然間曬我呢個名咧，我唔知咩嚟嘅。 我揾一次咧，我又扮專家啊，揾一次啦。 咩叫斷捨離？可唔可以講兩句？ 我知道最近喺台灣都好興嘅呢個詞 彙啦。呢個係來自日本嘅，日本二十年前咧有一位女士咧就發明呢個方法，長話短説啦，就係咧佢話斷嘅意思咧就係話唔再將其他嘅嘢加入我嘅生命里边，即系话唔好买咁多嘢啦。 断舍离， 舍咧就系已经有嘅嘢，尽量就散，即系 散咗俾人， 散俾人就唔加，而且你要减多啲， 舍得嘅系啦。 于是咧，你又达到一种离嘅境界，离即系话好超脱啦，好唔会俾啲物质绑住你啦，咁样样，即系先断后舍，然后就得到离啦，达到离啦，咁样样。咁啊，即系点解咧？人哋送嘢俾你，你唔啱使嘅，你明知唔啱使嘅咧，你唔好收啦。如果真系屋企 唔收啊，我唔要。啦咁样咯， 谂办法咯，尽量可以唔收就唔收。 我就话咯，你咁撇脱呢个位，我即系冲下你先得噶嘛。如果阿中家要，佢送一样嘢俾我。我唔鍾意喎，你攞返去囉，我唔用。 我有时会㗎，即係如果啲相熟嘅相熟嘅，咁我觉得即係我就会即係好直接咁样同呢个我真係唔啱㗎，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话唔熟嘅话，咁即係都係一番好意。我都觉得係应该礼貌收咗，但係然后我就搵方法去送返俾大家。 我都系㗎，要礼貌收咗，所以我屋企咪好多礼貌收埋，好多礼貌送俾我㗎囉。 咁你要开一个萬物会喎。 我咪成日要玩嘢送呢啲，好似你讲萬物会嗰只啦。咁同埋呢有啲程度做到㗎，譬如我成日去學校嗰度广州会有啲咪俾支锦旗你啦，收埋成屋都係锦旗嚟做嘛，得㗎。 真係我呢个我真係好反感，同埋收埋个锦旗我觉得都用仲可以接受，就胶嚟做咩呀， 所以奖座啲嘛。 我嚟做指阵就太大啦。 係囉，嗱而家都开始锦旗佢哋學校都 收起啦。 收返起啦。但係佢塑胶嗰啲 真係好讨厌，真係好讨厌。同埋我觉得又嘥钱，亦都嘥咗嗰间学校嘅钱，我做第二样嘢。如果你好想送一份礼物俾个嘉宾，可能你会揀一啲好实，我自己就会好实际啦。可能系送一个食物或者一个蔬菜，我谂呢个仲更加。 而家有啦，而家佢哋轻松送亲俾长哥嘅咧，都系一盆一个细嘅盆栽， 系 加几种啊嗰啲 都仲可以。 呢个可以啦。嗱，咁你咪改变呢个风气咯。好啦，断舍离啦，咁啊仲啦，要整理个屋企啦，就系用五常法啦嗰只啦。五常法即系就系话咧，你要时时要清洁啦， 清洁整理 啦，成要统计啦。 想统计啊 ，OK， 咁你即系上网打五常法咧，就揾到晒佢哋。佢又好复杂嘅学问，同埋咧就系可以做到好专业嘅，系有一啲五常法师嘅。 冇错， 我嗰时读过课程，领咗牌嘅。 系啊， 咁呢个值得做嘅。 系，我记得有一次阿钟嘉耀咧嚟我屋企，咁我就使用五常法。我突然间咧，我细妹第二日嚟到我屋企，你屋企做咩？俾人打劫啊！我屋企咧所有嘢冇晒，系因为有人嚟嘅时候，好自然就会将佢执。走啦，咁所以呢个五常法常清理常打常打扫系好重要， 所以都要有啲动力嘅，要逼嘅， 所以常请客， 常请 客，冇错冇错，系咁你就会有动力咧，令到自己觉得每一日咧个屋企要保持清洁啊，要见人噶系咪先？ 但我哋唔好浪费，所以常请客呢个唔系一个应该做嘅事嚟。 请客唔代表浪费噶， 睇你请边啲人咯。 好，咁啊，当然啦，时间嚟到呢度咧，差唔多接近九点半钟啦，应该翻嚟阿长哥啦，继续会讲下咧，其实绿色生活咧，可以由我哋食啦到衣着啦，到我哋日常生活嘅即系啲嘅模式啊，例如话点去管理自己啦，咁样吓。咁啊，当然另一个部分就系、是、今日都会有幸福厨房噶嘛，系咪？咁啊，一阵间都会教啲好简单嘢。最近咧，我搵到一个食物处理器西西布，好似都 OK。我嚟做你教。 哋做个仗应该都唔错。 打住打碎啲嘢嘛。 嗯。 原来生活好快乐。 今日呢是这个星期一啦，我相信呢有很多朋友呢都应该放完一个长假之后呢今日第一日翻工啦。咁所以呢今朝早听緊我哋嘅节目嘅，咁听到即係头先长哥所讲嘅呢啲绿色生活嘅 tips 啦，从打扮啦呢一个嘅衣着啊到飲食啊到生活習慣呢，会唔会都諗下今日尝试去实践一下呢？譬如今朝早呢我唔知呢一刻可能已经着好晒衫㗎啦，会唔会呢唔揀黑色衫呢？今日第一日喎，着啲鲜色啲㗎啦，好似新年咁样喜气啲㗎啦。 咁啊，呢个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唔使逼嘅，唔使急嘅。咁啊，要有循序渐进。不过当然啊，长哥咧，其实亦佢跟住落嚟讲呢个话题，佢就同我讲，佢话两份呢个可能我同你 好刺激吓， 我都想听，因为我喺呢一个部分里边，我系特别中意听嘅，即系讲健康呢个话题系。 听下先系 啦。健康好多方面啦，其中喺一方面咧系个人卫生啊，personal hygiene。咁呢一样咧就系我谂，我而家讲呢啲嘢咧就冇咩人同意噶啦，咁所以拎出嚟讲下。你找到我嚟 就听下啦，系啦。 第一样咧就系唔好冲咁多凉。 嗯， 我哋冲凉冲得太多，同埋冲凉喺时间同埋方法里面冲得好错。 系系。 嗱，如果你有养狗仔猫仔咧，吓就唔该唔好同佢冲凉。 嗯， 你由宠物嗰度睇起啦吓。如果你将动物园嗰啲动物成日同佢冲凉肥身咧吓，佢好病噶。 嗯， 兽医就好过好忙噶啦，好多生意噶啦。 嗯， 嗱，人都系一样。我哋其实唔系设计嚟冲凉嘅，我哋个身体，更加唔系设计用咁样冲凉。嗱，而家我哋一般香港人点样冲凉先？讲起香港人， 讲啦， 我系香港人咧，有就习惯啦，就系咧多数系夜晚冲噶啦，临瞓冲噶啦，系嘛？一系就朝头早一早起身冲噶啦，系咪先？嗱，咁咧冲系点咧？就系用 花洒啦， 花洒啦，用热水啦，暖水啦，啱唔啱先吓？仲有搽番碱啦，或者搽啲咩沐浴露啊咩啦， 起晒泡咁啦。 其实头先我讲嗰啲冚唪唥都错晒。差唔多日日冲啦， 早晚都冲添， 早晚冲添，呢个系我觉得系 自杀嘅， 即系自杀行为嚟嘅呢一个吓。嗱嗱，好啦， 点解要解释？ 好啦，我自己而家综合咁多年嘅经验，同埋睇咗咁多书，访问咁多专家咧，我得到咁嘅结论吓。我哋我哋唔好讲话喺森林度生活啦，讲喺香港，我自己身体力行嘅，我都系香港人咯，香港生活啦，我都系吸咁嘅空气啦，我都系咁样出街噶啦。我建议咧就系冷天咧就系一个礼拜冲一次凉，好似而家呢几排咁样吓，甚至系一个月冲两次凉，即系两个礼拜先一次。 有臭味噶，长哥。 嗱，好啦，嗱，我就回应你呢个问题先。有臭味，因为食错嘢。有臭味，因为你做错嘢。 系 如果你系成日拍打嘅，出咗啲汗，咁又冇臭味咯，就系因为你唔拍打嘛。因为你食肉啊嘛，所以有咁多臭味咯。如果食素嘅人，尤其是生食嘅人咧，真系冇臭味嘅。 系 好啦，另一啲讲法咧就系会好多灰尘噶，个头有好多头油噶， 好啦，系 污糟噶。 你个头有咁多头油咧，就系因为由出世到而家咧，你成日洗头，嗰啲头发咧，唔好意思咧，咁样洗咧，佢点样洗，就用乜嘢方法洗都好啦，只要你睇得咁密咧吓，应该讲咩叫密吓，频密啦吓，就系、是、一定系烂到好烂你啲头发，即系差到好差，所以先有头油。正常嘅头发咧就唔会够咁封咁多层，即系除非嗱有例外啦，你喺地盘度做，或者即系突然间。好大风沙嗰几日，咁啊，梗系好多尘呢个无可避免啦。呢、這个又系例外啦。同埋有咁样咁多尘嘅时候，系咪要洗咧？又系另外一个问题咯。即系头油，尤其是 系 应该出咁多头油。 因为咧，其实咧，我就未同过阿长哥切磋过有关冲凉呢个部分。 我而家又讲下啦，吓冲凉啦， 你嚟啊！咁但系你可唔可以讲下？即系譬如究竟我哋讲紧成日都话，你头先讲啦，冲凉唔好自杀啦咁样。咁系咩唔好咧？ 嗱，未讲嘢之前讲下热天啦，热天咧都唔使日日冲凉。如果你日日冲凉，你话好大汗味啊咩咧，就系、是、你生活唔正常，你啲皮肤根本就系长期就整坏晒，所以先搞成咁嘅啫。当然啦，你嗰日去跑完十公里咁要冲凉，呢个系正常嘅。游完水更加要冲凉啦， 有氯气噶嘛， 因为有氯气啦，同埋海水你 即系有咸味噶 嘛，嗰啲就系日日冲都 OK 啊。嗱，睇几时冲啦。就是 喺瞓觉之前四小时系绝对不适宜冲凉嘅。 嗯， 啊，你问任何一个中医，我谂佢都会咁样建议你噶啦。 嗯， 啊，你中医嘅解释咧就系话湿气重咯。 嗯， 啊，你积埋啲湿气，尤其是冚埋张被添。 系， 啊，咁你咪水肿咯。 嗯， 咁你身体里边咪好湿咯。咁我相信呢个系。 我就听洗头咯，洗头要吹干佢先好瞓觉。我就冇听过中医讲话冚住，因为我要抹干噶嘛。 抹唔干噶。 嗰啲湿气会摆喺度， 系仲喺里边存在度， 仲喺皮肤表面或者体内。 以前我唔信，我唔识 呢个，我冇机会同中医讲过，我有机会问下佢。 问啲中医啦， 系 问下啦。 咁即系话咧，即系如果你话一冲有呢个习惯，一冲完凉即刻瞓觉嘅话咧，就真系好唔啱啦。 你嘅角度坐咗六十几年咯， 但系咧嗰个冲完凉瞓觉真系好鬼正嘅，大佬。 系我知有冲完暖水凉，尤其是系冬天。 系咯，我唔知几中意啊！呢个系我人生里面其中一个好大享受。 变态咯，我哋个都变态咯。只猩猩唔会嘅咧，只狗仔唔会。 你又嚟同我讲猩猩，我都唔系猩猩，我而家系。 唔好意思啊，我哋个身体嘅设计 系 跟住就只猩猩嚟。 咁但系个猩猩佢唔会好似我哋一样系翻工啊，然后跟住做九个钟头啊，然后跟住点 呢个咪我哋嘅矛盾咯？我哋点样喺咁样嘅生存条件之下，咁变态嘅环境之下，做啲冇咁变态嘅嘢咧？咁啫嘛。 咁你可唔可以解释未？解释点解冲凉唔好啊？ 嗱，点解冲凉唔好咧？我哋个身体即系好简单啫嘛，唔使点解释噶。我哋嘅身体嘅设计，天然嘅设计就系唔适合冲凉，唔可以冲凉噶。 嗯， 我哋系 唔可以成日冲啫，唔系唔可以冲系嘛？ 猩猩一世都唔冲噶， 一世佢都唔冲，佢冇臭味噶。不过佢嗰种味大家都一样，大家都唔觉得佢有臭味。 以前咧，历史上咧，大部分嘅民族。大部分嘅时代咧系唔冲凉噶，就算系喺南太阳群岛嚟，睇下佢哋系咪日日冲凉啊吓，咁晒咁热啊，咁系咪？法国人咧，点解法国啲香水咁正？ 咁 就系因为喺直到最近咧，佢哋系一世唔冲凉，一世我讲紧，唔系一年。 就需要有呢个香水点住一下啦。 系咯，咁 吓，到而家都系法国人唔冲凉，唔系啩？ 而家啲法国人都好多都系冲得好少噶。嗱，你而家随便今天你去英国， 我真系唔知。 你去英国做家访。你访问佢哋冲几多次凉啊？香港人咁变态，冇人日日冲凉噶咧，冇人日日冲凉噶咧，更加冇人日日冲两次凉，觉得话唔冲唔得噶。咁我呢个心理， 呢个真系唔知世界各地嘅人究竟佢哋系咪真系冲得咁密咧？ 你问啦，边个人好啊？边个地？ 但系日本人有 呢个我识喎，呢个 泡即系嗰个浸浴嗰个 浸浴 嗰个 嘢嘛， 系咪浸咧？ 咁可能佢，但系如果有机会浸，佢一定浸。 佢哋成日都去澡堂噶， 冇错啦，冇错啦。我呢个位我企得硬啲。喺呢度，因为我成日都喺日本度留恋嘅。 你嗱，去问下佢系咪日日我哋有一种强迫性 compulsive 嘅 冲动啊！今日唔冲凉唔得嘅，我瞓唔着，我唔可能好难上床。 即系对嗰件事嘅睇法， 就系呢个心理嘅状态。 但我估系嘅，因为睇日剧都系咁讲嘅，佢哋晚晚都一齐约去冲凉嘅，喺啲澡堂嗰度。我好少听到佢哋唔去冲凉嘅。 嗯， 喺日剧都系咁讲，我相信呢个佢生活习惯嚟嘅。咁当然啦，你话其实系法国系点，你话系咩，即系英国系点，我呢我就唔识。不过我自己觉得你头先讲嗰样嘢，即系我哋系咪都冲凉冲得太多咧？其实我唔用你嗰个角度睇咧，我都觉得其实冲凉冲得太多有一个好大嘅唔好，就将我哋身体嘅油分咧系洗走嘅。 呢个肯定啦。 呢个所以你嘅身体咁多皮肤嘅皮肤问题都同呢样嘢有关系。 我 嘅 身体唔系设计嚟俾你日日咁样冲走，佢就应该有 油分嘅保护。 即系大自然咧已经设计咗，你个身体有好多保护。 系 你系整走佢，仲有啦。最伤有两样嘢啦，一个系暖水，一个系番碱。 系 嗱，最近讲咯，暖水先，暖水咪冲走啲油脂咯，即系更加系添吓。如果即系用室温嘅水就冇咁伤嘅，咁好多人都话，哇咁冻啊，我唔用暖水点啊，咁咪唔好冲 咯， 就唔好冲咯，就唔应该冲咯。 系冬天其实可能即系如果真系好冻嘅时候咧，其实都可能会可以实践。 但系我一定要强调咧，因为翻转头讲嘛，就系佢要唔变，佢要配合唔变态嘅社会啊嘛，唔变态嘅食物啊嘛，人身上食一啲好鬼死臭噶，去完厕所又好臭，然后跟住咧，即系佢又唔冲凉，哇嗰种臭上加臭，真系想呕噶，大佬系咪先？ 你问我，我又唔系好觉喎。 我觉得呢一个咧，人嘅习惯咧，可以自己改变到，都仲算好啊。即系你话食嘢，譬如你话食素咁啊，唔食啲肉，食少啲肉咯。食素咁，如果可以减轻呢个口臭嘅，减轻呢个体臭嘅，都可以啊。但系最麻烦嘅系我哋身处呢个环境、社会，我哋改变唔到噶嘛，即系已经变态咗噶啦嘛。你咁多污染啊，咁多灰尘啊，你话你哇铜锣湾早排咪话，即系铜锣湾中环啊、尖沙咀咪好污染得好劲嘅，你唔去啊唔通？ 咁你真係话俾我听唔生存喺呢个社会度做喎。 所以逐步嚟啦。 係。 只有可以做得几多几多。 可以逐啲逐啲咁去改变。即係有啲环境我哋改变唔到。 但可以改变㗎啦、嗯。就係唔好冲咁熱啦啲水。 嗯。 即係凉啲。 你照冲但係唔好冲咁熱㗎啦。 咁、嗯、就同埋呢唔好搽番碱。唔、 嗯、 好搽嗰啲更加唔好搽啲咩沐浴露啊。鍾意將凡擠得出嚟嗰啲又唔好搽啦。咁啦。嗱番碱有咩害处呢其实好多人都唔知㗎。就係、是、番碱系碱性嘅嘢嚟。我哋嘅皮肤肤嘅表面咧系需要微酸性嘅，即系酸酸地嘅吓、嗯啊，酸性嘅环境咧，啲细菌咧就唔可以发围。 嗯， 好简单咁讲吓，你搽咗番碱之后咧，有六个小时啊，你嘅皮肤系不设防，啲细菌喺度乱搞、 啊， 大量繁殖，细菌嘅繁殖系好恐怖，你可以讲就系、是。嗯十秒钟咧就可以即系多几多倍，几、 嗯、 多倍入边几多倍嗰只吓，咁、嗯啊、你搽咗番碱之后咧，即使你冲水咧、 嗯， 冲得好干净啦，你个皮肤咧已经不再是微碱性，吓、 嗯 啊、微酸性， 微酸性， 你变得碱碱地，咁啲细菌就乱嚟啦，就横冲直撞，就长驱直进，咁你个身体系不设防，所以你咪成日咁多感冒咯，成、 嗯、 日就周身唔掂咯。 嗯、但系而家坊间咧有好多即系自称可能，譬如可能用有机方法去做嘅番碱，或者可能。用一啲天然物质提炼出嚟嘅 番碱，就 即系咩都好，咩材料整到都系头先 所 讲。 所以就教你冲凉咯吓，你真系用自然嘅方式，就唔好冲咁多啦。第二就唔好喺临瞓嗰几个钟头冲啦。第三咧就系咧用一啲唔令到你个皮肤损伤嘅嘢，番碱都当系损伤嘅。最靓嘅番碱都唔掂吓，就用咩咧？用茶仔粉咯，茶仔粉系干净嘅番碱一万倍，系完全冇杀伤。力嘅好天然嘅好平嘅 吓， 但佢唔起泡嘛。 嗱呢个就系心态，我要改嘅就系心态。 我 OK 嘅，我唔系一定要起泡，但系点样系咪啊？ 少少有， 但即系如果系未接触过嘅听众，咁、其实系点样一粉嚟嘅，深上嘅深度 以前咧就一饼饼嘅，好鬼麻烦嘅。而家就有个粉啦，粉好容易买啫嘛。你去健康店嗰度平到不得了，20蚊一包就一个人就可以用半年咯。 系、 就够平味咧吓。咁一日搽少，即系一次就搽少少，全身就已经干净到不得了，而且好舒服，好好味道。咁点解冇人用咧？ 即系唔使再用水冲走噶啦、 啊。要 哦 ，OK。 嗱，唔冲走咧又冇所谓嘅。嗱，记住一样嘢，以前我都唔多信嘅，凡系。你唔敢食落肚嘅嘢咧，你唔好搽上身。我而家俾个番碱你啦，呢个天然番碱啊，最靓噶啦，手做噶啦，你食啦，你食半嚿番碱俾我睇啊，吓啊，第当芝士咁食，我要你食，你梗系唔食啦。但系你又搽上皮肤，搽上皮肤对身体咪等于食咗落肚咯？ 即系会吸收系咪？你 唔信啦吓？点解要你听我讲呢个实验？ 外服同内服， 试过一件咁嘅事，就系真人真事嚟噶，大概喺十年八年之前发生嘅，喺美国。有一个妈咪就哺乳啊，喂 B B 啦，佢就系生咗个 B B 啦，个 B B 就几个月大啦，个 B B 中毒，突然间咧又呕啊，又抽筋啊，即系成个发羊吊啊，唔知点啦吓，就梗系好惊啦，喺急症室嗰度搞咗好耐，都查唔到佢 系咩毒咧？ 点解中咩毒咧？咁啊，周围验咧，验咗几日，验出一样嘢，就系佢妈咪搽个眼盖膏，嗰啲毒喺嗰度嚟嘅，只有嗰种毒咧系好少见嘅。喺间偏偏喺眼喺佢嘅眼盖高嗰度有嗱、如果你唔仲未知咧吓，而家我哋女士用嘅化妆品咩、唇膏啊、搽乜乜油啊、乜乜外护啊嗰啲咧，系好毒噶、就前两年咧最靓嘅名牌最贵嗰几只都出咗事， 都验出 系啦，尤其咩去妆嗰啲嘛，下妆嗰啲， 系卸妆液、 卸妆液啊嗰啲咁嘅嘢系好毒噶吓。嗱、你谂下。搽眼盖膏都唔系搽一吨噶啦，搽少少啫嘛，就居然吸收落咗个皮肤里边、入咗啲血里边，就入咗啲奶里边，即系话咧，你搽乜嘢上身咧，你嘅内脏有晒嗰啲嘢，所以咧千祈唔好搽火酒。嗱、你知啦，打针之前搽火酒啦，同、你抽烟之前搽火酒， 要消毒啊嘛， 无啦啦都要搽呢样嘢。 佢觉得系消毒嚟噶， 就系、是、咯，你火酒你唔敢饮，你又要搽啊？所以我成日都系咁讲啦，即系好猛啊呢样嘢。嗱，以后记住呢样嘢，你唔敢食落肚咧，就唔好搽上身。包括系搽上头发嗰度， 系 咁都吸收嘅。嗱，眼盖膏嗰阵时咧，就即系令我真系谂咗好多嘢啦。哇，原来真嘅，唔通你唔信啦？吓，搽咁少嘢啫嘛， 系 就个 B B 都毒亲。 即系咁，你咪读亲自己咯。嗱、嗯，番碱就 系 咁。系嗱，茶仔粉咧，你叫我食咧，我敢食噶。吓、 嗯 啊，你不两羹，我照食。 其实茶仔粉系一个天然嘅植物嚟。 啊，天然物你系嗰啲茶树，即系有一种特别嘅叫做茶油树。 嗯， 嗰、啲我哋榨咗油啦。而家咪有啲咩茶花籽油嘅、嗯？ 茶树油都听过 系咯，茶树油嗰啲咁啊榨出嚟啲渣嚟啫嘛，系、好健康，好天然噶、所以士多肽系冇事。 点解佢会干净嘅？点解佢 有清洁作用？ 佢有清洁作用咯，就 系呢啲系古老方嚟嘅，其实系好耐之前。 你系我阿嫲嗰时咪洗头咪用呢啲咯。 你而家系咪都用茶仔粉嚟洗头噶？ 嗱、不过咁，嗱，讲开冲凉先。第一就唔好冲咁多啦，同埋就要交替啦。嗱，讲洗头讲冲凉都系，今次用茶仔粉，下次用盐。食盐即系海盐，就去海盐其实好干净，冇嘢干得净得过海盐，咁咧你 擦落皮肤度啊， 皮肤度 会去鞋嘅， 咁你唔好粉啲咁粗嘅，磨当磨砂玻璃咁磨就得咯， 系 鞋下都好噶。系、都好咁样按摩嚟啫嘛。 我哋翻咁多次去买磨砂嗰啲，其实咪 咯 其实有少少即系嗰个功能咁。当然即系大家会觉得买嗰啲买翻嚟嗰啲，哇，一定 系 好珍贵嘅材料咁样。 你买嗰啲一般嘅海盐，唔使买咩喜马拉雅山嗰啲咁贵啦吓。买普通嘅海盐就得噶啦吓。咁、 即系交替用茶仔粉，同埋用呢一个海盐，我哋做番碱代替咗番碱。 如果讲冲凉 系啦， 好啦，咁就讲洗头啦。洗头啦，我系极少洗头嘅，咁冷嘅天气就一个月一次起两次字， 救命啊！ 而家如果天气热咧，即系头先我都话游水唔算啦，即系我都好少洗头嘅，我都如果唔系游水咧，我最多系一个礼拜洗一次、洗头，咁咯。嗱，洗头咧就唔会用番碱，用咩咧、我用三种嘢去交替嘅，呢个礼拜我用 A， 下个礼拜用 B。再下禮拜用 C， 再下禮拜用 A， 清唔清楚、？A 咧就系茶仔粉、，B 咧就系醋，普通嘅白醋，C 咧就系盐、三样碌即系交替嚟用咧，三样都令你嘅头发好舒服嘅。嗱，咁有啲人就话唔得咧，我又好似唔干净嘅呢时候，我根据你做唔干净，唔干净就系因为你头发已经伤得好伤，到你头发健康翻少少咧，你就好就 沒。但我跟住你咁做，我头发会系会慢慢会康复噶。 肯定 系咪？但系同我飲食習慣有冇关？ 但系当然啦，如果你系改变飲食習慣，更加会康复得快。 如果我冇改变飲食習慣， 你头发都唔会继续啊， 脱发落去啦， 系即系会唔会好油噶？ 慢慢我实践啦，我啲长头发的朋友们啦，佢哋都话 OK， 系好好、啊。 有好多嘢配合啦，咁当然我自己心里面都系15同埋19嘅，咁所以大家要諗清楚究竟你会唔会想试下啦。咁佢不过我好鍾意长哥一样嘢，就係提供另外一种生活嘅角度俾大家。一返嚟呢其实你理论上就幸福厨房㗎啦，有冇咩喺呢个环节嘅里面，喺呢一个部分里面你想讲埋先啦，长哥。有冇 生活习惯啦。 好多个喎，唔好洗咁多菜啦，唔好洗咁干净啦。 啲菜呀、但好多农药㗎喎，而家啲菜。所以政府成日都讲咧，就叫我哋浸本少少噶嘛。 事实上就系你点浸咧，农药都喺度噶嘛。 咁但系咁 衰， 咁 浸得仲衰。 系啊，唔浸菜啊，有农药噶。 梗系唔浸菜啦，梗系唔浸菜啦。 咁但系有农药噶。 你浸咗啲农药咪塞咗入边咯。因为有毛细管在 osmosis 啊嘛，你以为浸咗会溶出嚟咩？仲有就系、你浸咗咪冇晒其他啲维他命咯。 咁要留到下个礼拜再有机会，或者有迟啲有机会再讲，因为唔够时间啦。 好， 因为我又未有足够嘅力量去对付你啊，我要实，我谂一谂， 下个礼拜再嚟过。 OK， 好，一阵转头翻嚟就有幸福厨房。 原来生活好快乐。 喺呢个学生呢个 presentation 咧，佢个 script 写咧就话 ：My team has demonstrated with substantial evidence that shale oil revolution is already taking place。呢一个系有啲问题。My team has demonstrated with substantial evidence。我哋个 team 咧已经俾咗好多好有力嘅证据，个 shale oil revolution 页岩油嘅革命咧系已经进行，唔系几好嘅原因咧，就系听落去比较主观。My team has demonstrated with substantial evidence。你唔会咁样讲自己啲嘢，如果俾我改咧，我就会话 I hope my team has put forward a convincing case。咁你加咗个 I hope 咧，我希望你会觉得我个 team 系讲得好 convincing。 星期一至六，黄昏六至九，数码十三。 新城数码生活台， 全程饮歌情海恩。 原来生活好快乐，刘远芬、周少祥、钟嘉耀， 幸福厨房。 好啦，嗱咁啊，而家介绍一个饮品啦。咁啊，呢几日咧，阿祥哥咧就系、是、做咗60个饮品俾人影相、嗯，因为我出紧本果汁书、 嗯、 啊，教人点去饮啊出健康啦吓。咁、啊、其中有一样咧，今日好想向大家推荐嘅，因为我哋时都瞓得唔好啊，同埋咧。好多人都系，我自己都系啦。临瞓咧都想食啲嘢嘅，到夜晚咧十点咧或者九点几咧就已经系即系肚饿， 攞攞乱啊， 攞攞乱啊，想食下啲嘢啊咁样。咁但系食落去就好伤噶嘛。咁啊，而家有一个饮品可以帮到你瞓得好，同埋咧又饱咗肚，又唔使点消化，系咪好正先？其实系好简单噶啫，你搵两样嘢打埋佢，系由一个好简单嘅搅拌机，最低 B 嘅搅拌机做到嘅呢两样嘢咧就。系香蕉加核桃，两样都系非常之补脑，非常之令到我哋个脑系好即系熄机嘅，咁一只香蕉加八粒核桃，系咁多。就加少水，少少好咯吓，咁啊打成一个好似芝麻糊咁样样，一个唔系 好似个 milkshake 咁样， 好似 milkshake 咁样，又饮咗佢，慢慢饮，慢慢饮，要照，嗱好多人都唔知啊，饮汤系要照嘅，即使系又系饮果汁都要照。因为一照嘅动作咧，你个大脑咧就产生好好强烈嘅反应，就即刻就会分泌啲消化液。咁、你唔照咧，大脑咧就系、是、收唔到呢个信息，就慢咗三拍。咁咧，所以你咧，当嗰啲消化液慢咗出嚟咧，咁你里面就滞咗喺度啦。咁就系、是、更加瞓得唔好啦。咁嗱，呢个 但唔系醒脑嘅咩？头先你讲核桃系补脑噶嘛？即系香蕉，我唔知佢补脑，我知道佢嗰个钾系比较多高啲，佢都系补脑嘅。 系啊， 咁佢唔会令你嗰个精神会弱。 穿梭快咗， 唔会噶， 唔会噶。即系实践证明咧，呢两样嘢好好嘅。咁啊，当然啦，如果你仲可以，你中意的话咧，加啲原肉。或者杞子啦，呢两样嘢有系另外瞓得好好嘅。你是但有一样啦，如果你要搵唔到核桃啊，嗰日 哇咁都好鬼死好饮呢杯嘢， 就甜甜。 但系咧听落去咧系就因为咁样系咯，会唔会有啲 咁好啦？ 饱咁，但系临瞓之前仲会有一种饱嘅感觉，系好咩？ 其实就唔好嘅。不过我哋你知啦，好多人都话我个肚空啊，瞓唔着噶嘛。我呢个咪啱啦，又唔使令你要消化，因为又好容易消化。 佢唔会令到个胃即系消化好。大负担 唔会负担，因为嗰个搅拌机同你消化咗，佢变成一啲糊状嘅落去咧，佢就做少好多嘢啦，咁你瞓得好啦。 咁我问下你，你成日都讲咧，就系当我哋打嘅时候咧，其实就破坏咗佢啲维他命啊，或者佢有啲嘅物质咁样。咁你成日都会教啲听众去做啲juice 啦，或者啲酱啦，咁会唔会就系令到个营养系减少咗噶？ 当然啦，你就咁食就系攞100%啦吓，咁你。打咗可能就得90%啦，如果你用嗰啲榨汁机可能得70%啦，如果你用啲慢磨嘅榨汁机又可能多翻啲啦，即系咁啦，睇下你用边种机啦， 都总系减少咗。 呢个搅拌机去到几高温咧，佢打几耐咧，你要求嘅几滑嘅效果咧，你个组合啦，同埋一只只嘅，即系讲紧系青菜咧，定系边啲水果咧，同埋定系果仁好似核桃咁，冚冷都唔同咯。呢啲我要慢慢。研究噶， 好明白。 哦、原来呢个都系大有学问的， 系 但系头先你讲嗰个咧，用香蕉、核桃加少少水，中意嘅话加少少即系呢个 杞子、 原肉或者系杞子。咁呢啲任何搅拌机啦，或者食物处理器啦，加少少水已经可以做得到啊！咁啊，希望啲听众会中意吓，即系每个礼拜周兆祥咧会介绍俾你分翻好啲，系咪啊？有啲唔同嘅组合，希望 降火灵心啊， 降火灵心啊。OK， 你试得唔得咯？如果唔得嘅，如果唔得嘅话。一定是你在你个变态的生活里面生活得太久了。OK， 好，时间差不多，拜拜。 拜拜。